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：尾鱼，制作：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六篇，阎罗第七集。 哟，江炼还会这个？不太可能吧？ 孟千姿一脸怀疑，但江炼煞有介事的一边掐点一边嘟囔着，还抬手在孟千姿额前虚抓了一下。 抬头， 孟千姿怀疑他在闹鬼，但还是下意识抬了下头。江炼又仔细地抓了一把，然后低头摊手，掌心明明空无一物，他却在那里细细剥离，像细看一把待剥的菜籽，神情郑重。孟千姿心头泛起嘀咕来，于是也跟着看着。 嗯，没错，卦象显示你适合留下来，还有我敢保证你担心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，真的，你信我。 你胡扯吧，你根本不会掐算吧。 哎，你这人怎么不相信人呢？我这一身的才华，平时低调，不怎么显露而已。 要命啊，还一身才华。 说好了啊，就这样了。 江炼笑起来，倒退着往后走，退了两步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又上前来，同时掏出手机。 哎，加个好友，省得哪天又联系不上。 孟千姿犹豫了一会儿，然后回屋把手机拿了出来，调出添加好友的二维码。他觉得自己怪矛盾的，明明知道该往左走，可情不自禁的总在向右靠，像悬胆风铃上争相向着阳光生长的绿植似的，不知不觉的下意识的就倾过去了。江炼扫完了，看页面显示的个人资料，孟千姿的昵称居然叫乘以二，连头像都是一个黑白的乘以二。 哎，干嘛叫乘以二啊？ 关你什么事儿啊？ 江炼笑了笑，先更改备注，然后添加。孟千姿低下头，等着他的好友申请发过来时通过添加。忽然听到江炼叫他：“ 千姿。” 孟千姿抬头。 我没开玩笑，我是说真的，你担心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。 说完又笑笑转身走了。孟千姿看他的背影，忽然反应过来，江炼对他改口了。江炼之前一直叫他孟小姐来着。 江炼。 他叫住江炼，江炼回头，孟千姿倚住门边，也不知道要说什么，顿了顿，促狭似的笑着说： 你今天见到我六妈，我六妈好看吗？ 孟千姿要是计较起来还是挺计较的。大晚上黑灯瞎火的，我也没看清楚。 哟呵，又睁眼说瞎话。那在戏院里那么亮的灯也没看到 啊？戏院啊，他不是上着妆吗？越剧那种白脸脂粉妆，哪儿看得清人呢？ 那然后呢？ 然后就吃了个夜宵啊。 吃夜宵时都没看到 啊？吃夜宵嘛，眼睛里不都是吃的，谁还顾得上看人呢？ 满嘴跑火车，切！ 说完了，砰一声关上门，倚门而立，几乎笑弯了腰。笑完了，又有些惆怅。他站了一会儿，踢掉拖鞋，光着脚往房内走。屋里头一片狼藉，一倒桌翻的都是他方才的杰作，沿途散落着纸巾盒、茶壶、烟灰缸和笔。 他拿脚一样一样拨开，再拨开，还看到了些碎瓷片，来自那个刚刚被砸碎的茶杯。他拿脚去踩，踩上去之后，脚底有极轻的碎裂声，伴随着微微刺痛，那感觉有点像飞蛾闻见了自己被火烧焦的翅膀。其实还可以更痛一些，他无所谓。他为自己清理出一方空地，就在翻倒的茶几旁躺了下来，看大理石茶几面上自己那被硬得略为模糊的脸。 留下来吧。 不为江烈那个似是而非的掐算，就是为他自己，他也想留下来。江烈走回门边，想了想，又折了个像，敲神棍的房门。现在这心情说不清楚，不想一个人待着，有个人瞎三扯四的说说话也好。敲了一会儿，没人开门，江烈有点纳闷，待要再敲，门却一下子开了。应门的神棍裹了条大浴巾，其实男人的浴巾多是齐腰裹的，不知道神棍是不是不习惯，扭扭捏捏的齐胸而裹，头上还包了条毛巾，扎得跟阿拉伯人似的。许是刚从浴缸里爬出来，周身还在滴啦啦往下流水，看见江恋，他长舒一口气。 嗨，我说是谁呢？ 既是自己人，就没那么多客套了，他撒丫子就往浴室里跑。江恋关好房门，路过浴室时往里瞅了一眼，真是好大一口浴缸。神棍坐在里头兴奋异常，还向他推荐着说道： 哎，小恋恋，哎，你有没有用他们这浴缸啊？喝着，哎，有冲浪按摩功能，我刚才都没注意，这一按呐，哗啦哗啦的，可舒服了。山鬼是真有钱呐，有钱是真舒服啊。 很好，江恋仿佛看到浴缸中冉冉升起一个被奢华生活腐蚀了的灵魂。自群众中来的神棍想要再回群众中去，可能要经历一番纠结了。床上床下依然扔满了山谱资料和影集照片，无处下脚。江恋为自己理出块地方，在床边的地上盘腿坐下，随手拿过一本影集看。真的是很老的影集了，掀开时手指上都会带灰。照片是黑白的，有些还有花棱边，每一页上都带了薄薄的玻璃纸，用于保护照片。江恋心不在焉地翻看，本想跟神棍聊聊孟千姿的，可惜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。再多翻几页，注意力就被照片吸引了过去。有一张是高处俯拍的，这地形好生奇怪，一重又一重的矮山坡，那数量堪比峰林，但又不像。峰林都是冲天耸峙的，但这些山峰矮墩墩的，看上去有点像随意洒落的大石头粽子，左一个右一个的。再往后翻，主要是井，也有房子住户，看衣着都是六七十年代的。江烈没见过这种地形，大声问道： 哎，你床腿边那几本影集是哪儿拍的？ 广西呀，都是广西的，那几本我都没细看，大概翻了翻，没段小姐。 很好，没段太婆她就不看了。什么翻查资料，怕是追星来的。那这地形是怎么回事？ 说到这个，神棍还是专业的，他哗哗拍水，洋洋得意地说：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，那是一个乡啊，差不多面积有10多平方公里吧，可是呢却有3000多个三角粽子一样零落分布的石山，这石山之间的小片平地啊，用壮语说叫弄啊，翻译过来呢就是石山的旮旯角啊，就是这意思。 这洞有多小呢？有时候种上三五十棵玉米啊，就能把这个洞给填满了。当地人啊，习惯按照他们这个数量给山命名。就比如照片上这个那个乡，就叫五百弄乡。现在这种地方可以开发旅游，但是在旧时代那得穷死。那地方地无三尺平，山无三寸泥，山无泥长不了树，只能的稀稀拉拉的生点杂草，周围呢也没个河流，下雨也存不住水。哎，这个喀斯特地形你了解吧？就是地下渗透性啊太好，就跟漏斗似的，雨下来了，不但把山上那点可怜的泥皮啊给冲走了以后呢，还会渗漏进这个漏斗眼里。你说那种石山吧，它又没有矿，你说这可怎么住人呢？人靠什么活呀？ 不对啊，我看这照片上有房子有住户啊。 是啊，要不说我们中国人民呐，自古以来就是伟大而又坚韧的。这种居住环境，当地人自己都说，就是被魔鬼诅咒过的地方。结果呢，还是世世代代有人住。看见那些粽子山没有啊？他们就能在这山里凿房子。据说呢，是冬冷夏热呀，你说这最瘦的。还有啊，那地里不是漏斗眼太多吗？存不住水，他们就凿石头做水柜存水。这路路通说，你要是从高空啊这么往下看，那些大小水柜星旗罗布的。 让神棍这么一科普，江恋再看照片上出现的人的时候，就仔细也敬佩多了。他慢慢翻看，不觉问了句， 居住环境这么恶劣，这些人怎么不走呢？ 嘿，小恋恋，你说这话就有点何不食肉糜了。你当然是说走就走，哪儿都能活。但是你想想他们，那大字不识一个，什么技能都没有，走出去，这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？不过现在是真走了。我问过路路通，他说七八十年代那儿还有零星的住户，现在没了，一个带一个的都走了。人是走出大山了，这山也荒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山家人呐，那才是个仙字。那山都没有人了，那还能成仙吗？ 江恋失笑，继续翻看，翻着翻着，心头突然一震，升腾起一股异样的感觉来。他空咽了一口唾沫，慢慢往回翻，终于翻到了。照片很普通，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，背着手，扬着脖子，似是在瞧热闹。而且，这照片并不是在拍他，主要是拍景，他属于误入，紧贴着取景的边角。要是放在现在，这样的照片是拍了就会删掉的，但那个年代是胶片机，没法及时查看，是以保存了下来。江恋喉头发干，他看了又看，一把撕下那张照片，大踏步就往浴室走。神棍正双目微合，跑得惬意，忽觉光影有变化，再听到脚步声一路过来，顿时就慌了，一把扯过边上的浴巾盖住自己。 哎，干什么？哎，你想干什么？ 白色的大浴巾泡在浴缸里，鼓胀着飘起来。江恋哭笑不得。 哼，都是爷们儿，我能干什么？ 他把照片递给神棍。 哎，你看这人，是阎罗吗？ 阎罗？ 神棍愣了一下，赶紧接过来，又急急戴上满是水迹的眼镜。照片是黑白的，又是侧面。乍一看并不觉得什么，但有江恋的提示在先。 是有点像，但就这一张不敢确定。 段太婆去五百弄香的影集有几本，这一张只是无意间拍到的，别的照片呢？会不会也拍到他？你只看有段太婆的照片，照片上有其他人呢？有没有留意过？ 他耐不住性子，又折回床边翻看。神棍在浴缸里呆坐了一会儿，突然反应过来，也赶紧擦干身子，胡乱套上汗衫裤衩，紧赶着出来帮忙。所有有关五百弄香的影集都被摊开了，一张张的找，末了果然有所斩获。有一张照片，拍的是段太婆在和人聊天，边上有不少人，或看热闹，或忙活自己的。而看热闹的人群中，就有阎罗。虽然作为背景人物出现，但因为恰是正面，所以看了个清清楚楚。神棍拿着那张照片，半晌没反应过来。 怎么哪儿都有这个阎罗呢？ 江恋还没来得及回答，手机响了。看来电显示，正是万风火那头跟他对接的小伙子。他对着神棍笑了笑。 啊，哪儿都有他。这还没完呢，接下来怕是还有他。 江恋按下接听键，免提外放。 啊，江先生，方便接听电话吗？ 我都接了，直说吧。 是这样的，我联系上我那西北的同事了，他说好像是在75年还是76年，总之是他7、8岁的时候，在昆仑山一带见过阎罗。 昆仑山？ 确定吗？会不会是他当年年纪小记错了？ 绝对不会，有几个原因。一是这个阎罗的长相挺有特点的，那张脸一般人都会记忆深刻。二是那个阎罗进山时不是一个人，他还带了个老太太，山里头少有人来，一下子出现两个外地人，很惹人注意，说那个老太太很有气质，穿戴什么的也不一般。我那同事上去跟他们搭话时，老太太给了他一块糖，糖纸是洋文的，外国糖。我那同事还以为遇到外国特务了。那年头讲究阶级斗争嘛，大家警惕性都高，他飞奔回家找大人，家长怕惹事儿，压下来了，没敢声张。你说这样的事儿他能记错？更重要的是，那两人进山之后就没见出来，没过几天山上闹了雪崩，我那同事还心说那两人别被雪崩给埋了呢。 听到雪崩二字，江恋陡然打了个激灵，他想起来似乎听孟千姿提起过，段文熙最终似乎就是死于雪崩的。 我给你发张照片，你请你那同事帮忙辨认一下，是不是当年看过的那个老太太。 说着从手边影集里找了张相对清晰的段文熙的正面肖像，翻拍了给那小伙子传了过去。神棍一颗心跳得如同擂鼓，脑子里有个不祥的念头渐渐成型，他看向江恋。 不是吧？ 是不是很快就知道了？ 江恋拨打了房间内线，请孟千姿过来一下。孟千姿来得很快，收到消息之后，睡袍外头裹了件外套就来了。一进屋，先嫌弃屋里的凌乱。 咦，跟遭了劫似的，让人都没处下脚。怪了，屋里的两个人神情都有点异常。怎么了呀？ 千姿，问你点事儿，关于段太婆的。段太婆最终是在昆仑山过世的吗？ 是啊，遇到雪崩，尸首都没能找回来。 你记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？ 具体要问我大娘娘，但我记得应该是在75、76年这样。 江恋翻看影集上的时间，段文熙来广西是在74年秋夏之交。 我记得你提过段太婆是去昆仑山找龙骨。 是，听大娘娘说段太婆不知怎么的突然就生出这想法来。 也就是说，在那之前他从来没有提过龙骨。 没有啊，怎么了？ 孟千姿探寻似的看着江恋，然后目光扫过满床满地的狼藉，心里 略约有点数了。 哦，是不是查着查着，事情忽然又跟段太婆有关了？ 手机响了，是那小伙子发的短信，只有一行字。 认出来了，就是他。 江恋半天没说话，他收起手机。 啊，段太婆去找龙骨并不突然，他应该是在广西遇到了阎罗，知道了龙骨的事，这才会去昆仑山寻找。他进昆仑时的向导就是阎罗，但是雪崩之后段太婆消失了，阎罗却没有一起消失。你知道的，他直到93年还在这儿当环卫工。 孟千姿怔怔地看着他，一颗心越跳越快。 也就是说， 段太婆当年发生了什么事？到底是死于雪崩还是其他？阎罗是最后的见证人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